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今天限行尾号是1跟6啊，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呢，路上还是稍微有点湿滑，部分路段还是有一点点小雨的，提示大家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注意在上班路上别开太快啊。下面的时间依然是来关注一下刚刚过去的周末都发生了哪些宏观领域的大事儿。咱们来看，在上周五上午9:3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是正式启动。9:30的首笔全国碳交易就已经撮合成功了，价格是每吨52.78元，总成交量是16万吨，交易额790万。另外呢，截止当天收盘，碳配额的最新价是51.23元每吨，涨幅是6.73%，均价51.23元。当天的成交的最高价是52.8元，最低价呢是48元，总的成交量达到了410.4万吨，总的成交额是2.1亿。那可能很多朋友就在说了，说这个碳交易跟我们普通老百姓之间有关系吗？为什么要进行这个碳排放的交易额呢？在本周啊，我们也会设置一次专业的节目来跟大家讲一讲，聊一聊。最近央行发行中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白皮书指出，数字人民币主要是定位于现金类支付凭证，将和实物人民币进行长期的并存。数字人民币和实物人民币呢，都是央行对于公众的负债，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经济价值。数字人民币也将和实物人民币并行发行，人民银行会对二者共同统计、协同分析、统筹管理。只要存在对实物人民币的需求，那人民银行就不会停止实物人民币的供应，或以行政命令对其进行替换。再来关注，最近银保监会在检查当中发现，民生银行、浦发银行、交通银行在同业理财、委托贷款等业务当中存在着下列问题：第一，内控管理不完善；第二，业务制度不健全；第三，前期检查发现的部分违法违规行为整改不到位，甚至屡查屡犯；以及风险隔离不到位，产品管理不规范，部分理财产品未准确登记、报告和披露底层资产信息，并且为房地产市场或地方政府违规提供融资等等问题。那经过立案调查、审理审议、事先告知和陈述申辩、意见复核等法律程序之后，银保监会依法就有关违法违规行为对上述银行予以了行政处罚，对民生银行罚款1.145亿，对浦发银行罚款6920万，对交通银行罚款4100万，没收中国进出口银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共计7345.6万，同时也对相关机构的3名责任人员分别予以警告处罚的行政处罚。 来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北京的几条新规啊。首先来看，最近呢，北京市住建委是牵头起草了关于规范共有产权住房出租管理工作的通知试行版的征求意见稿，将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个通知提到呢，按照暂行办法的要求啊，共有产权住房租赁活动要统一通过市级代持机构建立的网络平台进行。那平台呢，为购房人提供住房核验、房源发布、合同网签、登记备案等等服务。这个通知还提到，共有产权住房的出租房源由市级网络平台统一向社会首发之后，房地产经纪机构呢就可以为其代理住房租赁的经纪业务了。无论是自行出租还是通过房地产经纪机构达成出租的啊，您都要在服务平台网签住房租赁合同，并且报给市住房租赁管理服务平台进行一个统一备案。那目前呢，市级网络的平台已经基本搭建完成了，正在进行数据对接和内测的一些工作，计划在政策实施的同步会进行上线。那还有一点要提示大家的是，如果您要出租这个共有产权住房，这个租金也是按照共有产权的分配来跟政府进行分摊的。刚刚说完了租房，咱们来关注一下住房啊，来看一下咱们的住房公积金的情况。北京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最近发布了2021年住房公积金年度缴存上限的。2021年的住房公积金年度住房公积金将继续执行5%到12%这样一个缴存比例的政策。缴存单位呢，你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个经济情况去在5%到12%当中选择一个具体的缴存梯度和比例。2021年住房公积金的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的上限是28,221块钱，这是一年的，大家可以除以12，这就是每个月的缴存额了。按照最高的12%的比例进行测算呢，具体下来，月度缴存额最高的是6,774块钱，也就是说，比上一年度是增加了106块钱。单位和个人月缴存额最高的额度呢，都是3,387块钱，下限基数是2,320块钱，那领取基本生活费职工的月缴存基数的下限是1,624块钱。来关注滴滴。在上周五，根据网信中国官方微信账号显示，国家网信办会同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等7部门是联合进驻滴滴开展一个网络安全审查。在当天上午，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针对滴滴出行 APP 被下架一事，工信部的新闻发言人赵志国表示，今年呢，工信部针对 APP 的治理开展了专项行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总体效果比较明显。那最近滴滴出行 APP 下架，我们也关注到了这个消息，在各主管部门和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形成合力，依据职责将继续强化 APP 的治理工作。来关注一下理想汽车。理想汽车呢，已于5月底向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以双重上市的方式，其保荐人之一为高盛。如果一切顺利的情况下，理想汽车呢，或将在8月底左右在香港交易所挂牌。双重上市指的是理想汽车除了在美以第一上市地挂牌之外，香港呢也成为其第一上市地。那对于已经在美国上市的理想汽车来说，在港申请上市时，需要按照香港市场的上市规则进行发行上市。 最后再来关注两条跟出行有关的企业啊。首先来看一下美团，美团呢是在最近上线了美团打车这个微信小程序，同时呢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大家也都可以搜得到啊，美团打车这个 APP 也重新上线了。这个微信小程序呢在六月底进行了一个名字的更改，原来叫做美团打车营销号，现在改为美团打车。这个美团打车的小程序啊，跟它美团打车的 APP 提供的服务是相一致的，提供智能勾选服务，可以选择23种车型。最后咱们再来关注，最近呢神州租车是正式入驻了飞猪平台。根据官方的介绍呢，大家可以通过飞猪一键下单直接预定神州租车。双方合作之后打造的第一个暑期租车活动也已经也将于啊7月21号正式上线。那此外呢，飞猪也表示平台还接入了其他的一些租车企业，已经成为了头部租车企业最聚集的一个在线旅行平台，而且尤其是中小车型的租车商家数量也都在增加当中。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飞猪平台的租车商家数量同比翻倍。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青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啊，我们会请一位嘉宾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特别话题。今天这个日子特别的特殊，7月19号是我们2022年冬季奥运会倒计时200天的日子。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冰雪运动。一会儿见各位。 CPI、PPI、PMI， 这都什么呀？ 理财产品这么多，我都挑花眼了，怎么买呀？ 看不见的手每天如何操纵我们的日常生活？ 答案哪里找？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时候大家各位早上好。刚才在资讯部分的结尾也跟大家说了，今天我们财富新动力啊是一档特殊的特别策划的一档节目，跟大家一起在2022年冬季奥运会倒计时200天这样的一个日子，咱们一起来聊一聊冰雪运动。那今天呢，请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北京冬奥会申办代表团成员高级记者，他在过去的20年左右啊，全程参与和见证了奥运会、冬季奥运会的各种深度报道。欢迎王勇老师，您好。 广大听众大家好。 哎，早上好啊。汪总，我不知道您对冰雪运动在这些年的一个感受是什么样的。我先来说说我自己的感觉啊，过去呢，你能发现好像周围的朋友，就尤其10年前嘛，就提到滑雪，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一项运动。 对对对。 但是这些年随着时间的推演，包括我们冬季奥运会的一个申办的成功，你会发现周围的朋友越来越多的，你夏天问他你干嘛呢，最近怎么不见你人影啊，哎，我滑雪呢。然后呢，你无论是什么年龄层，从年轻的30到40岁的，甚至50岁以上的，我们有很多嘉宾啊，都是忠实的滑雪运动的爱好者。而且我会发现这项运动好像有种魔力，有种魅力，就是你虽然可能穿着各种护具，然后摔得呲牙咧嘴的啊，但是依然回来问下次还去吗？还想去。 对对对。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感受的变化。我不知道以您算行业观察者的这个身份的这个角度吧，您能感觉到在申办奥运会、冬奥会的这个成功的前后，大家对于冰雪运动，尤其是普通老百姓啊，对于冰雪运动的兴趣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特别感触特别深，因为我作为北京奥运会用了8年时间全程报道了北京奥运会，然后看见咱们的夏季奥运会给北京 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 诸多变化 啊，无论从场馆、从生活方式、从体育的这种赛事啊，全民健身的力度，啊，包括咱们奥森啊，成为整个北京的跑步和全民健身的一个圣地啊，成为全中国甚至于是很多世界上的一些跑友的一个打卡的一个网红， 必须来， 对， 那奥森必须去一趟 啊。如果说咱们08年留下了跑步啊，留下了鸟巢，留下了水立方、五棵松这样的生活方式和这样的一种体育的一种新业态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北京2022年这个冬奥会的话，咱们从申办到筹办就更系统、更有目的性的，就是让夏季和冬季平衡啊，让这个冰雪产业通过咱们申办和筹办和举办，在中国得到一个爆发式的增长，然后让中国的也欣赏到这种冰雪运动的魅力，然后也形成一个在咱们不仅在夏季、秋季啊热身锻炼。咱们在冬天也北方有话叫猫冬嘛，咱们现在也不用猫冬了啊。然后这个尤其最深的就是以前冰雪大家都特别害怕，一到下大雪啊都会雪灾呀、或者什么样的哈、现在冰雪反而是一个财富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感受特别深，没有想到的是有几个特别上热搜的事件就能看见这个变化。第一个是崇礼堵车了。 崇礼堵车了 。崇礼是一个只有20万人口的一个小县城，在张家口塞北。但是因为从03年开始他的滑雪运动的发展，然后08年筹办和举办这个冬奥会，它是我们雪上的一个重要的比赛场地，大批的非常好的设施，再加上咱们的高铁啊、高速公路啊这样的通往， 现在交通也方便了 啊，结果这个地方吸引了大量的滑雪爱好者，居然从你塞车了啊，很多牌照都是北京的啊，甚至还有天津的、还有一些甚至于还有一些南方的，我还看见过海南的牌照在那也塞车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上热搜的，第二个热搜是咱们开通不久的那个高铁， 京张高铁 、其中我们专门留得有一列车厢是可以放雪板的，那个雪板咱们 拍手称好， 拍手称好 这个硬件太大了，你如果带着真的是不方便， 对，但是居然它也上热搜了，就是我们当年溢流的这个车厢的节制不够，去滑雪的人太多，然后这个车厢不够了，我觉得以后可能要前列车厢都记忆被做这个搭载雪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看从这些变化，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明显的变化就是张家口的，尤其是在太子城、在营顶、在万隆这些雪场的酒店和它的酒店和它的这个所有的这一个产业链上的，一到雪季的时候都订不着房 啊，供不应求， 订不着房你得提前很长时间， 对。 而且我了解的是在营顶这个地方他们开设的一个针对小孩的冬季的一个滑雪的一个训练营，叫冬令营，刚开始的时候2015年2016年的时候大概两三百个人，还要发这个招生广告，现在已经扩充到很多区2000多人然后还供不应求，供不应求，据说现在需要去找各种找各种人去开后门，咱进这个进这个班啊， 可见大家的这个热情有多高， 热情非常的高，是我觉得滑雪在中国的这个冰雪运动，由于冬奥会的申办和这种咱们这个力度、宣传的力度、传播的力度，不仅是冬奥会的举办赛场，我觉得我这2-3年的时间，尤其最近这2-3年，我居然在海南岛的一个儋州，我去参加儋州马拉松的时候，儋州那个地方也有冰场，那冰场里面学花样滑冰的小孩也挺多，打冰球的然后 当地的那个硬件支持的扶持力度肯定是非常高的。 不是，它是完全是市场化的运作就很多小孩现在在就像海南岛这样的地方，还有我上次随同那个旁，就是咱们冬奥的吉祥物飞到首飞成都的时候，在成都也是凡是像成规模的那些商场都有冰场，都有小孩女孩花样滑冰， 男孩 打冰球， 啊，都是上千人这样的规模。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在上海、深圳，甚至我的老家贵阳， 嗯， 都有大面积的这种冰场。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冰雪产业正在中国和冰雪运动正在中国成星火燎原之势，啊，势不可阻挡。 对，其实不只是北京或者是崇礼哈，在全国其他的，尤其是像刚才王总所提到的各个商场当中，我相信大家现在逛街的时候可能都能看得到，现在的商业综合体当中，嗯，原来可能有冰场就是国贸商场里边有个冰场，大家还觉得这个可能挺贵的，然后呢参与的人也不是特别多，但是你看这些年但凡是个上点档次的商场，好像里边多多少少都要有一个冰场，有学冰球的小朋友，对吧？这个好像已经变成了咱们生活当中司空见惯的一种现象了。嗯， 我 嗯，您继续。 我觉得就像咱们夏奥会让大家热爱跑步的人，热爱自行车的人啊，大量的增加，爆发式的增加之外，就是咱们这个公园里建跑道，小区里有跑道啊，社区有跑道，这成一个标配啊，成为这个有品质的社区的标配之外，我觉得未来肯定是这样的，就是有条件的商场社区也是需要有冰场的，我认为这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品质的一个标配。 哇，未来社区要有冰场了，那这件事儿对于我们很多消费者来说那就太方便了啊。接下来我觉得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崇礼。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啊，我特地去找了一下崇礼的相关资料，实际上原来我才知道，原来崇礼其实挺穷的。挺穷的一个地儿， 一个贫困县， 是国家级的贫困县。但后来呢，崇礼的行政这个划属啊，由县改为了 区， 对吧？那现在呢，不仅很多人是吃上了冰雪这碗饭，而且大家如果现在去崇礼看一看，那个建筑的洋气啊，那个道路的宽阔，确实你很难把它跟贫困县这三个字挂上钩。我相信这也跟当地申冬奥成功有着密切的关系。那接下来啊，我们就从另外一个视角来了解一下崇礼这个地方。那接下来呢，我要跟大家连线一位非常特别的我们今天的嘉宾啊，他是中国首个滑雪世界冠军，崇礼滑雪协会的秘书长，也是我们冬奥宣讲团的成员，郭丹丹。郭丹丹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知道您现在也在创业当中，现在是不是就要去崇礼啊？今天 啊，我今天不过去崇礼，不过没有两天我就要过去崇礼开会了，因为冬奥近在咫尺了，有很多的工作都需要我们来做。刚才我听到你们说了，完了您二位一直在说崇礼，哎，我都感觉特别开心，在哪我把自己当崇礼人了，因为我也是荣誉市民。所以你们在夸我们崇礼好的时候，我这个嘴角不自觉的就上扬了， 特别开心是吧？ 丹丹就是崇礼的形象大使。 哎，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崇礼当地，尤其是跟冰雪运动相关的一些硬件产业，他们的建设是什么样的？你应该是见证了它从无到有，从有到好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对不对？ 对对对，我那个创业18年，我没有离开崇礼，因为我出名比较早，完了那个下队就退役也比较早。 嗯， 我第一站就是到的崇礼，那时候有一个叫赛北滑雪场， 嗯， 比现在大家所知名的什么万龙啊、太武啊，还有那个云顶啊，都要早，富龙啊，那个是最早最早的那个，所以， 喂， 啊。我跟您说，你刚才说那个有名的贫困县一点不假， 嗯， 它是非常有名到什么程度？我第一次上山的时候，我想跑了，我就说我当运动员的时候就太苦了，完我现在怎么又来这么苦的地方？ 嗯， 我回不去， 嗯， 您知道我就是跑不了，就没有车让我回去，就是穷成那样。完了，大爷大妈们都站在墙角，完我也挺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回房间里待着，小屋里待着哈？他们说屋里冷，只有站在墙角很暖和，就是太阳可以直射到， 嗯， 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可是，一路走过来，我们看到了崇礼今天。刚才汪勇大哥说了堵车，那算啥呀？那平时都堵车，崇礼那晚就是要是有个什么节，就是节假日周末，人满为患，真的是这样。我从山上想下来，就是滑完雪下山喝点小酒，最起码得耽误1个小时，说6点集合，7点还没到呢。就 对，拥堵是一个城市成熟的标配， 对 吧？对， 完了，不，它不是说建筑不好，是我们总出去去了以后发现，嗯，崇礼这个地方不要把这个原有的建筑扒了以后建成这个我们这个都市化的高楼大厦， 嗯， 它要的就是要崇礼的味道， 嗯， 要我们这个度假的感觉， 嗯， 所以就要保留了现在崇礼的这个原风原味的这个街道啊，还有一些建筑啊，完当然了，也有一些非常好的这些改造，就是说更时尚了，更大都市，同时更有度假感了。 嗯， 那您刚才说它的更多的变化呢，就是现在的各大的滑雪场，我可以这么说吧，全国大家都知道东北的这个雪志源呢，还有好的运动员呢，都是从东北出来的。 嗯， 可是呢，我可以跟您这么说，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我可负责任跟你说，现在最好的滑雪场是在崇礼。 嗯， 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好的在那个新疆雪志源、 嗯。 可是我们要考虑到的是大交通， 嗯， 是方便便捷，对不对？ 对。 我们现在已经滑雪，已经就是我们不管去滑雪也好，还是旅游，还是说度假，我们要的不是说我只是去。 喂。喂，丹丹还能听得到吗？喂， 啊，就他在高速路上， 可能信号不太好啊。这两天应该是在频繁出差过程当中， 对对对， 因为相关的活动应该还挺多的。 对，我先讲团，因为倒计时200天嘛，冬奥先讲、 嗯， 刚从湖北回来 啊，所以也身兼的很大的社会责任呢。 对对对，他是刚才说的那个，我可以到时候可以补充一下这个，因为丹丹说的那个，就是崇礼经过冬奥会这个打造的话，我觉得它已经成为这个前中国亚洲和世界的一个顶级的一个滑雪的一个聚集区。 嗯， 啊，它的雪道，你看它这边的雪道，总共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区县级区的话， 嗯， 有9家滑雪场， 嗯， 177条雪道，总长度是164公里， 嗯， 它这个 164公里， 对，它的雪道的这个。 嗯， 然后他这个你看看一个小小的张家口和这个崇礼， 嗯， 啊，你看他这个他不仅是冬季的冰雪，他的夏秋的，你看草原天路也在他那儿， 嗯， 啊，如果这个我觉得他是中国最棒的户外运动的中心， 嗯， 因为他有刚才丹丹介绍就是一个交通半径， 嗯， 因为北京过去就只需要50分钟， 对，50分钟， 高铁50分钟， 对。 北京又是这个最具备消费能力的啊，最酷爱户外运动的人群在这儿比例可是最大的。 对 啊，大家周末的时候，礼拜五下班高铁过去，礼拜六、礼拜天晚上再回来。 嗯， 说这个地方的，我去年参加的崇礼168的越野赛， 嗯， 高达8000人左右。 嗯， 然后同一天还在那儿有一个户外音乐节。 嗯。 啊，户外音乐节10000人。 嗯， 说整个县城才2-3万的县城。然后整个这个地方就同时聚集了那么多的选手，再加上他们的家属。 哎，那如果这么一说，像您刚才说的，就是崇礼168的这个比赛，首先运动员的规模很高， 对， 然后再加上还有这个户外音乐节，那服务方面跟得上吗？您感觉如何？ 应该这么说吧，哈，从我2015年刚申办的冬奥会的时候，我去那个县城看的时候啊，第一次看的时候有很多，我觉得确实是啊，当时大家还很疑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 说这儿行吗， 这样一个贫困县来办这个， 嗯， 来跟北京啊携手办冬奥会，但是它的雪质，它的小气候特别合适，它的山形地貌。 嗯， 这个特别合适，它的雪季可以从一年的10月份就有初雪， 那雪季特别长， 特别长，可以一直持续到次年的， 嗯， 第二年的4月到5月。 嗯， 你看它那么长的雪期，再加上离北京有那么好的一个交通半径， 嗯， 啊，剩下的问题是可以通过筹办的时间来解决的。就咱们这几年按照这个不断的办，就像崇礼168呀、越山向海呀，还有我们好多的测试赛呀， 嗯， 啊等等。然后经过这样的，包括它本身有的雪场，啊，这样的话，经过这些雪场作为孵化器，通过这些好品质的活动作为孵化器， 嗯， 然后孵化了很多的这样的优质的服务保障，这一条产业链的人都出现了， 嗯， 然后包括因为它作为这个冬奥会的举办地方的话，也吸引了很多就是张家口、北京，就北京、张家口，甚至包括张家口本地的人。 就是在以前在北京啊，在上海啊，在其他地方， 你现在就回来了， 工作的都回到了这个，回到了张家口，回到了崇礼， 嗯， 啊，说他的产业聚集的效益，人才聚集效益发挥了非常大的变化。 对，其实我后来在想啊，像我们刚才说的，崇礼依据自己地势的这个本身的一些优势，它夏天可能最低的时候，就是温度最低的时候，大概是只有16度，那对于避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特别好的地方，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户外运动一旦起来之后，随之而来带动的就是旅游跟文化消费。 所以说现在申办冬奥会、举办冬奥会、筹办冬奥会，最棒的一个收获，就是我们打造了一条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 嗯 啊，它是 体育文化旅游带， 对，它又放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整个国家的战略的布局下， 嗯， 然后又是这个健康中国的冰雪产业运动发展的这几个国家战略的支撑下， 嗯， 啊，来看这个崇礼和看咱们的冰雪运动发展的话，嗯，是说它是就是得大势， 嗯， 然后它又占地利。 啊，对，这个地利确实是， 然后又得人和， 哎， 你看又坐拥北京这样几千万人口的两三千万人口， 关键大家有消费能力，啊， 有消费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主持人去的少，我觉得这是应该批评的。 对，我这确实是，我一定要多去，我怕订不上房，主要是 可以错峰出行，可以错峰出行，因为咱媒体人嘛，可以在自己不当班的时候啊，可以错峰的。来 我一定要去感受一下，因为我这两天就是在做这个选题目，我就问了我周围就是经常去滑雪的这些朋友，他们就跟我说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一定一定要提前订房间。这个房间还真不是说你想让它有它就能有的啊！有很多朋友说，嗯，我就认识这个滑雪场的人，但是对不起，真的没有房间了。就我们刚才说的，随着运动一项运动的兴起，与之而来的是文化跟旅游行业的一些发展变化跟成熟。那接下来，我觉得还是要说一说，冰雪运动和滑雪这项项目。刚才我们拿滑雪做例子啊，其实冰雪运动的辐射的范围很广很广。我刚才在做节目之前，我问王勇老师，我说您滑雪吗？王勇老师说，我觉得这个速度啊太快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还是要说一说，这是一项有门槛的运动。 对， 我们刚才在直播间啊，我也看很多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说哎呀，燕林就说了，他说我滑过一两次，但是觉得太快了，可是我还想再去。这个运动它其实跟跑步、跟打乒乓球、打羽毛球，跟它这些运动哈，跟冰雪运动不太一样。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跑步那我找条马路我就跑了，穿双跑鞋可能就已经是对这个运动已经是极大的尊重了哈。包括作为国球乒乓球，谁都会打几手，羽毛球也是上来就会挥拍子。但这个冰雪运动，就是这个滑雪项目，还真不是，它是有一定相应门槛的。所以呢，它对实际上对教练员也有一定的需求。大家现在如果去滑雪，基本上有两件事是必不可少的：一是租雪具，你要有滑板，对，你是单板还是双板，对吧？然后其次就是你要找一个教练对你进行一个基础的滑雪运动的基础知识的普及，是吧，王勇老师？ 我觉得是有三个方面吧，在你这上面说的是，还有一个得问清楚自己跟跑步一样的，你的初心是什么 啊？你初心是什么？ 对，还是跟我们学驾驶开车一样的，你还得经过安全培训啊，你一定得，因为这个冰雪运动，尤其是滑雪运动的话，它是速度的一个体验， 嗯， 啊，风驰电掣的这种体验，然后它又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人和器材，人依靠器材和大自然这种发生紧密的联系的一种关系啊，从山顶上哈，从这个雪场的顶上， 嗯， 啊，风驰电掣的下来啊，各种的这种坡道雪道来进行，那种感觉，速度，人在空中的那种速度的感觉，确实让人很 神往，我觉得 很神往， 是 啊，欲罢不能。 对， 但是就是因为它的速度非常的快，所以说特别需要安全，第一是要有安全意识，因为这个滑雪运动也，这个意外伤亡事故也会经常出现的，所以说在这个无论是参与者还是经营者，在这个安全意识上一定要高度的警惕， 嗯， 啊，第二的话装备上是一定要配备齐的啊， 对， 刚才说的，你千万别该戴的头盔 啊，眼镜、 雪镜， 对，对，雪镜。刚才你的这些整个 护具啊什么的 啊，里面的护具哈、啊、等等，这些都要装备齐全。 嗯， 另外的话也要经过完整的训练。 嗯， 啊，在碰到高危事件的时候，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啊，另外的话也不是说一个学跟跑步一样，安全回家是一个跑者，是一个学者的滑雪爱好者的一个最终的最高的一个目的， 也是最基本的一个 目的，最基本的， 对 啊，因为有无数的亲人惦记着你，对吧？ 嗯， 所以说希望大家都能够 享受滑雪， 享受滑雪，但是安全归来。 嗯，其实你看刚才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滑雪运动的这个基础啊，安全啊，这个就是大家其实都非常清楚的一件事儿，就涉及到了两个产业链哈，我听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对于专业教练这个人才梯度的一个培养，还有是什么呢？硬件方面，雪具。刚才我们说了，只是简简单单扒着手指头数了，我就数出来几种啊，盔、雪镜、滑雪服、雪板，对吧？其实原来还是那句话，滑雪运动对于我们来说是一项小众的运动，大家可能只知道那么一两个牌子。但我记得有一回我在东京逛街，也是在那个运动一条街，你会发现，我的天哪，卖雪具、卖滑雪服的店有那么多， 琳琅满目， 对，特别特别多。但是我发现现在在国内也是，大家好像在冬天的时候买件滑雪服，因为滑雪服特别保暖，这好像就是哪怕我不滑雪，我都可以有相关产业的一些消费。现在国内这个产业链好像也还挺发达的， 我觉得主持人你漏到了两个啊，一大一小两个产业链的最关键的环节啊。 嗯， 第一个大的首先是雪场， 雪场 啊， 嗯， 雪场这个投资是非常的 庞大，是最 大 的，对 啊， 嗯， 动辄上亿、 嗯、 十亿啊，这样的一个规模啊， 嗯， 甚至几十亿这样的一个规模， 嗯， 所以说这是一个庞大的，从设计师、维护人员啊、缆车的保障运营人员啊、造雪的人员啊，然后还有整个这个急救人员等等啊，这你看这是一个最庞大的一条链条，这是大的上面哈，啊，大规模。我们现在已经有，像在天山下面，在新疆啊，在咱们崇礼都是这种成片的雪场，成为一个聚集群啊，这样出现，它就会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产业拉动，这是第一个大的啊。小的一个最细微的一个产业链的话，还有一个就是美食啊，啊，去参加美食， 嗯， 参加滑雪，参加运动，你最终还是要 吃的好啊， 对吧？ 整点小烧烤， 啊， 像刚才丹丹说的啊， 对，从你的烧烤，从你的野菜，从你的大包子啊， 嗯， 简直是每一个去参加的那些跑者，最向往第二年去的一个最原始的动力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其中的两个产业。所以说像在崇礼的话，很多的农家乐，很多的民宿酒店， 嗯， 现在也非常的蓬勃发展， 嗯， 那这些民宿酒店也承接了很多，包括咱们的延庆的这个高山滑雪， 嗯， 啊，雪山雪橇中心那周边的那些张山云镇 啊等等，这些以前的这些咱们的这些农村的这些啊，都被开发成 对这些业态现在升级的都非常好 啊，他就把这个冰雪运动和体育和文化和这个康养和避暑， 嗯 啊等等，还有长城文化， 嗯 等等，都融合在一块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这个链条，我觉得才刚刚拉开序幕， 对 啊， 而且又很长，又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对， 崇礼我还没去过，但延庆我常去，所以刚才听汪总讲这些就特别有感触哈，啊。一开始延庆那个地方，大家都知道夏天可能相对北京城区里面会凉快很多，但是呢，可能很多城里人去了以后觉得说，哎呀，我吃住不是特别的习惯。但这两年如果您再去，就已经能够感受到浓浓的他们升级的味道哈。即使你看你手机都没有信号的地方，你放心，一定有什么像那个商家接入了美团啊，什么微信啊，这些不仅都有，而且他们的现代化信息化做的也都非常好。 主要是第一是有奥运加持，有冬奥加持， 嗯， 因为冬奥是一个硬标准， 嗯 啊，这是用冬奥的标准去来衡量它， 嗯， 第二个的话也是由于冬奥大家那么关注它，就会所有的人就会用冬奥标准来要求你提供这样的保障， 嗯， 所以说也让它能够同步的提升， 嗯 你就是要求比较高， 要求也比较高， 对大家对他的要求也确实比较高。那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呢，只能跟大家今天我们暂时把这个话题聊到这儿。实际上这个产业链非常非常的长，能够大家享受到美好生活的可能性跟机会实际上也非常非常的多。这个产业链也孵化跟承载了很多人的就业、消费、运动，包括刚才我们还说的康养、健身等等等等这些啊，话永远聊不完。但今天我们节目时间暂且也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汪勇老师今天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啊。没关系，冬奥会和奥运会都近在咫尺，咱们还可以做更多的内容跟大家来介绍啊。由于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如果您想回听本次节目的话，也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回听或下载本次节目。下面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是由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生门灰色城楼，大石二灰色路口，因为一样灰色的楼，门牌号都生了锈。麦当劳刚刚开门，肯德基还在打盹，等着班车的南城老头也认识这几个英文字儿。北京是个站牌，人们上车就登上舞台。北京多么精彩，南城老头也没看出来。有一个人刚发财，有两个人在恋爱，每个早晨醒来都相信今天会被鬼使神差。有一个人刚失业，有两个人刚失恋，每个夜里都有人在收拾行李决定离开。是个课堂，中了状元就已经还乡。北京是个战场，有人拼得黯然神伤。北京人就生在长在战场上，过春节你们走了，说家乡话快乐吧，可没了你们，这儿还是那个梦一样的城市吗？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蔚蓝金黄。北京我的故乡，风沙红叶是我的成长。北京我的梦想，在梦里你蔚蓝金黄。